沪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佳萌。这是一档全新的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如果您对家庭财富管理、个人财富增值感兴趣，有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获得解读。接下来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来为我们普及保险知识。王悦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那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做客于我们十分保险这样一个栏目，对于我们常见的保险种类，对于一些保险的知识，以及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进行分享。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王悦老师来给我们解锁一些关于保险的基本知识点。 准备好笔记，上课。 说到保险嘛，可能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哎，我好像知道一点儿。但是你要细说细问，保险种类有很多，保险的一些这种产品也非常的多。细想一下，说我究竟对保险了解多少呢？好像就得打上一个大的问号了。那我作为一个保险小白呢，第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挺傻的，想问一下王悦老师，常见的保险种类都有哪些？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社保和商业保险又各自有哪些特点呢？ 那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呢， 好， 是我们社保和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自己呢，每个人我们在城市生活，基本上都享受我们国家啊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社保。社保呢，可以帮我们解决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的养老的一些问题，解决一些医疗的问题。但是如果想再深入一点，想再获得更多的保障，那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社保政策呢，叫做保而不包，很可能呢，它要覆盖整个全体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但是对个人的保障并没有那么的深入。那我们想享受更多的一些医疗的保障，更多的一些重疾的保障，甚至想享受更多更好的这个养老或者是教育金的这样的一些安排，那这些很可能我们需要自己额外的去配置商业保险。那对于商业保险来讲呢，我们一般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种类啊。那第一个种类呢，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寿险。寿险呢分为两种，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那顾名思义呢，既然叫定期寿险，那肯定它是只保障一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可以买这种20年或30年的定期寿险，那只在20年或30年提供我身故或高残的保障。那一般来讲，如果说个人有这种家庭的这种家庭的债务，比如说有房贷啊或车贷啊，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定期寿险覆盖一个期限的这样的一个债务需求。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终身寿险。那终身寿险呢，我们一般是保障一生，在一生这个发生了任何这样的相关的风险之后呢，我们会予以赔付。那这个对于客户来讲呢，我们一般会实现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我实现我财富传承的功能，我不希望我的财富传承呢受到其他不相干因素的干扰，我就可以通过我的终身寿险呢建立一个定向的传承通道啊，给到我想给的人。那另外呢，现在还有一种终身寿险叫做什么呢？叫做增额终身寿险。那顾名思义呢，它的保额是每年会增加，现金价值也每年会增加。那这样的产品呢，我们更多是作为财富增值去使用的，可以让我们呢每年呢的财富呢去稳健的增长。那这个是寿险。那另外一个我们认为是个人家庭里，或者说我们的市民的家庭里呢，一定要配备的 险种呢，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啊。有人会觉得奇怪哈，这医疗险不就是重疾险吗？它不都是管这个生病的事儿吗？其实不是的啊。那医疗险呢，更多是以报销形式解决我们的医疗发生的费用。比如说罹患了重疾，我治病可能需要200万、300万，那社保报销了一部分之后呢，还有一部分社保不报销的，就可以通过医疗险去报销。那除了医疗险之外呢，我们还有重疾险。那重疾险是什么呢？如果罹患了条款中约定的相关重疾，我们就会一次性的赔付大量的资金啊，也就是保额的这样的资金给到客户，来解决因为重疾而带来的家庭财富损失的问题，以及未来收入受到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两个险种呢，我们认为是家庭必备的险种。那除了寿险和健康险之外呢，还有一些财产险啊，我们也可以购置，比如说我们家庭房屋的这种防范火灾风险的，或者是家庭这种偷窃损失风险的这样的这个保险产品呢，我们也是可以一定配置的，保费很低，那只保障你财产的损失这一部分。那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目前的险种的这样的一些现状，包含寿险、健康险和财产险都属于保障类的险种。那我们还有一种险种呢，我们按照监管的说法呢，叫做新型产品，包括我们的分红险、万能险和我们的投资连接险。那这些险种呢，很可能就和我们的一些投资需求去相关了。比如说我们万能险来讲，相当于呢为客户建立一个这样的万能账户，那我们每个月会公布我们的万能险的结算利率，在官网上都可以看到。那客户如果有投资需求，也可以去购买万能险或分红险这样的产品。 万能险究竟是一种什么险？ 万能险呢是监管的叫做新型保险产品之一。那它是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我们购买这种险种呢，我相当于为客户呢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万能账户。那万能账户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我们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账户。那按照这个监管的要求呢，保险公司呢会每个月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公布我们万能险的结算利率。那一般呢，我们的万能险结算利率，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的销售员也会给我们展示它的收益情况。那按照监管的要求呢，我们也会按照低、中、高三档去进行演示。那其中低档呢是这个产品的我们叫做它的保底结算利率，也就是它最低的结算利率啊，也就是说我们钱进入到万能账户中每年能够拿到最少的结算利率啊，可能一般是3%呢，还有低一点的2.5%左右也都有。然后呢中档呢一般是4.5%，高档呢是一般是6%左右。那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险种啊。那一般呢它会设定一个期限或不设定一个期限， 我拿出来的有可能是连本带利的这么一个数字，是吗？ 对的对的。 所以万能险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去愿意去购买的？ 是的，因为它的这个利益情况还是相对清晰的。我每年能拿多少钱，在这个网站上每个月我都可以看到。所以呢客户持有起来也会相对放心一点。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三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一次，